那我们现在泽县也大概认识了一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组合的话，其实泽县特别多，哎，对不对？这武陵展间泽县特别多，所以它一定也有这个帮忙把这个水引导上来的这个效果。但是武陵散啊，能够用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它不是真武汤镇。当然我们还没有教到少阴，所以大家还不熟悉什么是真武汤镇。就如果你这个人的水的代谢不良，已经是肾里面的阳气根本不够了，那就要用以附子为主的药，那那个东西是真武汤之类的方子。那现在用武陵散，它基本上是假设你人还没有太虚，只是这整条路不通，所以呢茯苓把水吸了，白术茯苓把水拉出来，然后呢猪苓把脏的排下去，白术把清的生产，然后泽泻当个主轴啊，又把脏的排掉，又把清的生产，就是整个合力做一个下落。那桂枝的话，你也可以说帮忙气化，也可以说帮忙这个也可以说是帮忙让这些药性能够贯通。因为无论是武陵散或者猪苓汤里面都是没有甘草的啊，这些药它都是没有甘草的方子，那个药往都是这个药做一段事情，那个药做一段事情，就是好像用接力赛的方法去完成的，就没有放甘草的药方，有时候会有这种特质。那么还有就是也有人说武陵散的这个症啊，人的水的代谢不良的时候，其实那些水会在哪里啊？你说在淋巴吗？不一定，也有可能在血管里面，对不对？血管里面有太多不该存在的水，血变得有点怪怪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用桂枝还是有意义的，就是能够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水带推出来啊。那还有一点就是，武陵散在治这个水逆啊，就是喝水就吐啦，或者是口渴又尿不出来啦。但是各位同学，你不要说我再口渴，所以我是武陵散症。因为单一个口渴很难症，就是很难构成武陵散症，所以这东西是一组的啊，一组的存在。那如果说武陵散要用的话，我们上次有教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拉肚子的时候都可以搭配武陵散。为什么？因为你会拉肚子，就是因为你的水都一直在肠道里面嘛，对不对？武陵散能够让这个水离开你的消化道，然后排出去，那对拉肚子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的，对不对？所以很多种类的拉肚子的方里面都可以搭配一些武陵散。那另外一点，有一些肠胃型的感冒啊，武陵散把这个水这样子拉过去分清浊，然后该丢出去的丢出去，其实对于那种食物中毒或者是病毒本身制造毒性或者细菌性的毒都有用，所以武陵散是可以用在解毒药的。那这个同学也稍微知道一下，就是说身体里面有累积一些在水的里面的毒素的时候啊，吃坏啊或怎么样，武陵散是有点用的啊。这个分解毒素的时候会用到武陵散。那武陵散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特征，好比说历代有一个怪病哦，武陵散变得很有名，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都不晓得。就是有一种怪病，就是交肠还是什么，就是肠子交叉掉，那个东西就是说是有人啊，他的大便的地方排出小便，小便的地方排出大便，这到底是什么怪病也不知道。但历代这种病都是用武陵散在医的啦，但最好是我们一辈子都不要遇到啊，不然的话感觉好可怕。同学有什么看法吗？就有一阵子楼管哦，那我也不知道啦。这个那还有就是武陵散在吃的时候啊，你看哦，他在把这个药啊，这五味药把它打成粉，然后呢用白饮，白饮是什么呢？是稀饭类的东西，就是用一坨稀饭汁来混这个粉，然后吞差不多方寸匕。方寸匕我们现在 砷粉可以用到5克到7克，大家都还不算犯规吧？那五苓散其实你用水吞也不是很好吞，因为这些药去水的药喝起来都很干，会黏喉咙啊。那还有一点就是，五苓散症常常遇到水逆，就是一喝水就吐，所以你用水去吞五苓散，你根本一吞就吐出来。因此呢，你用稀饭一坨，把它和成糊糊的，然后这样子吞这种半固体状的，这样这个药比较不会被逼出来啊。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要晓得的。然后呢，吃了之后呢，你再多喝点热水，让这个等到，因为五苓散帮你把这条路打通嘛，打通以后你再多喝点热水，让自己出点汗，因为这个病到底是有带到这个太阳经的病邪。如果你能够顺便再出一点汗，它本身就已经在通利太阳经的整个水的舒服了，你顺便再多喝一些热水，再逼一点汗，这感冒就好了，比较透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有人说这个稍微出一点汗尿比较容易通了 啊，因为这东西有人说就是醍醐揭盖法，就是什么，就是你不是说一个吸管放到饮料里面，把那一头盖住拔起来，吸管里面都是水，对不对？你要把那个上面放掉点，它那个水才会下去嘛。就是说人在汗孔开的时候，这个排尿能力比较容易恢复，但是其他麻黄剂常常会用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辨证点就是小便不利啊。那如果小便利又很渴呢？那小便又利又渴，那常常是阳明病啊，那根本已经跟五苓散都没有关系了。所以小便不利的这个辨证点还是要抓住的啊，就是五苓散就像把你身体这水循环的这个轨道帮你推顺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如果要说五苓散用在什么别的方面呢？那好比说比较可以用的就是女人如果 MC 来的时候会头痛，那五苓散可以用。那或者是更年期的头痛，五苓散有时候也可以用，就是这东西可能会牵涉到你的水代谢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情况可以用。那甚至你说晕车或者头痛，如果你有小便不利的状况，有水入则吐的状况，那这个头痛就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水气的输布不良啊，造成的这种气的淤塞的头痛，所以这样子那一类的头痛也可以用。那还有呢，防止宿醉五苓散很有用，因为酒嘛就是湿热之气嘛，那你如果用五苓散把这个湿气代谢掉啊，那就不会郁在那边，所以酒醉的后遗症比较少。但是因为我觉得挡酒药啊，我比较喜欢用那个葛根黄芩黄连汤啊，那就是葛，就是将来教葛根芩连汤还会带到一下，所以没关系啊。但是防止宿醉啊，喝五苓散也是可以的。啊，有同学问是先喝还是？当然先喝比较好啦。那如果你已经醉了再喝，也会好得快一些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五苓散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两组啊，一个是小便不利，可欲饮水，可是一喝就吐，这样算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口渴又尿少又发烧，那无论是第一组或者是第二组的主症，其实都很常出现在一个人肾脏有病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肾脏炎，慢性的或急性的，就是五苓散是我们用来调理啊各类肾炎、肾脏发炎，通常来讲很好用的方，就是你不要想让它可以治什么大症、大病、绝症，不要这样想。但是各种各样的肾脏发炎，往往都会带到这个症，那你用了之后都会好转很多啊。就是属于肾炎的这个保养方，五苓散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在西医院被用过抗生素，那抗生素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对人的肾功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抗生素的后遗症往往就是五苓散或者是真武汤症，那五苓散症是很多的，所以你用过抗生素之后， 可能会发现身体有很多失调的地方，那这些失调的地方可以用五苓散调回来啊，所以就是抗生素的后遗症。那至于说什么用过大小青龙汤之后小便不利，那那个我们都知道这是阳虚造成的，那就直接跳过五苓散，用真武汤就好了，五苓散不够力了啊。那这个我们从前呢在讲到桂枝汤的时候有一个加减法，就是桂枝汤去桂加白术茯苓汤，有没有点印象？那那个汤也是在治这个人的水代谢的这个不利，以至于产生一个有点像是桂枝汤症的东西。那像五苓散症也是有那种什么，有一点脉浮发热，也会很像桂枝汤症，对不对？它跟桂枝汤症都有一些类似有挂钩的地方，只是上次那个桂枝汤去桂加灵竹汤，也就是我们刘肚州口中的这个灵芍竹甘汤，它那个水不利的那个点比较是脾胃区块的水下不来，所以用芍药把它拉下来。那这个五苓散的话比较没有用到这一点，那等到用真武汤的时候又用到这个地方，真武汤又有芍药了啊。那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呢，它的特征病症是什么？心下满为痛，然后颈项降。那这个地方五苓散的特征好像比较没有牵涉到颈项降哦，它是比较是下面一块的地方的这个一时的不通畅。那我们大概从这几个角度啊去认识五苓散。那么五苓散的这个条目里面呢还有几条啊，我们要一起要看一下。其实我们刚看那几条都有点乱乱的，对不对？所以主政各位同学回去啊，可能还是要听一下录音档，稍微再做一点整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3/36 3/37，那是一个治伤寒的用水的原则啊。这个是前面伤寒力的部分啊，就是用伤寒论的这个总纲啦。那这个3/36 3/37就是说，如果你在感冒的时候，就算病人说很渴，你也不可以给他喝很多。比如说这个人他说能够喝一斗很多耶，2000cc 哦，那你就只能给他5升。这是如果那个人有腹满小便不利这些喘或者约那种本身阳气很不够的时候，甚至不能给他喝水，因为如果你给他喝水，代谢水也是要用到你的阳气的啊，所以就不太行。那他说你不要给他水，他会忽然出一身大汗，然后他那个自己身体里面那个抗病机能恢复了啊，他会，这是战汗的东西，但战汗我们这边还不讲。那他就37条又强调的是说，一个病在快要好的时候都很容易发渴，因为你的身体机能在恢复的时候啊，会需要很多的水分去帮助你的身体的气的流动。可是呢，有这个地方他在讲一个笑话，他就说这样子，我们中医呢都晓得人生病到会喝水代表那个病已经好转，可是你绝不可以反过来说灌了水他的病就会好。他就说只知道人在口渴能喝水病就是好的笨蛋的，就会常常是说硬给他喝水来证明你的病已经好了，就是那你就多喝水病就会好。那张仲景是说，感冒这个病尤其是太阳病，你的太阳经有病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水代谢机能是很烂的，那你往往这时候硬要说多喝水就会好，多喝水就会好，那喝到后来之后就变成身体变得更糟糕，就是那个病会变得很恶劣的状况。所以记得说，感冒可以，他口渴要给他喝水，但是绝不可以给他喝够。所以你自己在感冒的时候也要记得，不要在家里面开怀畅饮啊，这是一个原则。啊，同学说西医说只要感冒就要多喝水啊，那我们也都知道，感冒在西医的领域到今天仍然称之为绝症，对不对？就是有稍微学过西医的都知道，对不对？那一个绝症你爱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嘛，啊，就是随病人高兴就好了啊，心情好最重要啊。 那但是在我们伤寒这个世界，感冒并不是绝症啊，所以我们就因为不是绝症，所以就有规矩，对不对？我常常说，如果你根本就已经认为说任何补药不会有效的，那你吃任何水果或者茶饼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有一线希望能够把身体补好的话，那你吃些都不准吃，对不对？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望嘛、啊，没有绝望就要管啊。笑什么？那个再来83-35条，我们稍微带一下就好啊。因为我涂了灰色的，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索性逃避现实就好了。这些细部的东西，我将来伤寒论一条一条讲的课再讲。他就有35条啊。他说本来是用下法，然后呢下过以后呢，就心下痞闷。那现在讲到泻心汤，很抱歉，我们这个课哦不讲泻心汤，所以我们就。但是他说如果用了泻心汤，他还是胸口这个胃这地方发闷，然后这个人渴得不得了，嘴巴干得不得了，然后小便又尿不出来。那这个东西他就说，这不是泻心汤的那个热下不来，阴上不去，不是那个中焦不焦，上下阴阳不焦的那个病，而是水的这个不通畅啊，所以就知道一下。总而言之就是说，很渴，嘴巴很干，然后小便又很不通畅，那这通常有可能是503啊。那我们再跳到这个9-68看一眼他在说什么啊。9-68是他说可最后一行了，就是可而就前面怎么样病转来转去我们都不管了啦，就是可而饮水多小便不利者以503，就是你又很渴又喝很多水，可是小便还是不通的，那这个也是适合503的啊，所以知道一下，就把这个主症勾一勾啊。那再来第11-120条啊，这个是啊消渴啦，11卷120条啊，他232页，他说如果你是消渴，消渴是那个一个人一直口渴的一种病啊，有些时候会重叠到我们现在说的糖尿病，有些时候不会啊。他说如果一个人一直口渴，他的脉有点浮，脉是浮的，人有一点点发烧，然后小便又不通，那这样子还是给503啊。所以就太阳经的病嘛啊，就是这个东西还归到太阳经病代表啊。然后所以503的话好像比较可能偏浮，对不对？如果脉比较偏沉的话，往往是三阴经的病啊，那就是另外算了。那至于卷十二的那个霍乱的部分，12-15条啊，他说霍乱在张仲景时代的定义是说，这个人又大吐又大拉，这个霍乱就是乱七八糟的病啊。那他这个如果是这个霍乱已经就是你这个又吐又拉的这个挥霍缭乱之病已经好了啊，然后呢这个人还发热还很想喝水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水不通畅啊，所以用503。那这个就知道一下啊。那至于霍乱本身的部分，我想我们这个课程当然还带不到吧。那再来14-43条啊，14跟43条比较是实际上大家会用到的地方了吧？有这么用到的情况了、啊。这个是痰饮的部分，就是有一种人的痰饮是这样子。那这个病人哈、啊，在宋本是写瘦人，就是瘦子啊、哦，胖子不会得这个病吗？那我们干脆就还是当病人好了，因为这个辨证点要问人家体重实在是没什么用啊。那难道胖子生这个病就不是503吗？他说如果一个人啊，他的肚脐下面这样子好像那个肉会这样抽动跳动，然后呢又吐盐沫啊，就是好像一直在恶心犯恶心吐那种咸咸的口水那种感觉。因为一般说的那种吐酸水，我们很多情况是用到吴茱萸汤，不是用这个的。那他就说这个情况是说 期底下又跳动，然后这个人又头昏，然后又在那边恶心吐酸水，那这样子呢，肚脐底下有水气在上冲，然后这个地方又有吐酸水，然后头又昏，这加起来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肚脐底下是下焦有不应该在的水，那吐研末啊，那是中焦有不应该在的水，那头穴是上焦有不应该在的水，所以就是你身体里面有水没有代谢好，那这样的主症的话还是可以用五苓散啊，主要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种感冒或者什么，而是一个水的代谢的问题，所以会用一下啊。那这一条很抱歉，因为我临床上好像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所以我讲起来觉得自己心里都有点不踏实的感觉啊，不太知道实际上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那至于说前面那个六气篇的部分啊，就是受湿气受寒气那个不等于感冒的那些，那第五卷的22条啊，就是稍微认识一下第五卷的22条，它的应该是湿气的病问题吧，就是哦好多哦，就是如果一个人被湿气攻击进来了啊，那他可能会湿气在哪里呢，就会要用什么病，比如说如果消化不良就用茯苓白术厚朴啊什么的，然后拉肚子就理中汤啊，然后如果肺受湿就小青龙汤啊，然后肾受湿的话就是发为淋漓就五苓散，就如果你呢是在一个湿气很高的环境，然后呢变成说那个湿气逼到你的水代谢都不好了，然后小便变成滴滴答答的，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是用五苓散了，好不好？那这就知道一下啊。当然是以重湿为前提啦，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去三温暖的蒸汽房，然后想要减肥，在里面用力的蒸了一个钟头，然后出来以后发现怎么喝水都尿不出来，那这样子可能就已经是上于湿气了啊。那就其实伤于湿气也是有特征的啦，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伤风的人特别怕风，伤寒的人特别怕寒，对不对？其实伤于湿气人会特别怕湿，就是凡是身体的那个水代谢不良的人，就比如说有些人是那种隐性的真武汤症或者是五苓散症，那种人就是你问他说一年四季最讨厌什么日子，我最讨厌梅雨季，就是空气一湿他就难过的那种人，往往是隐性的真武汤症或者五苓散症，就他的身体的那个代谢水的能力非常烂，所以会特别讨厌气候湿。好，还是说我们台湾人都讨厌啊？哦，大约大家都讨厌梅雨季啊？哦，是这样哦。我这样说好了，我家是一个湿气很重的地方，可是我也是一个真武汤吃得很凶的人，所以人家到我家觉得这种湿气人应该不能活，我在里面还是好像泥鳅活在水里一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就是当你的那个代谢湿气的能力有药帮你顶的时候，你真的比较不怕湿一点啊。就是那另外一个82条我们就不看啊，就是阴沉五苓散那个不要看了，就是主要就是在阳明，就是人在那个发烧的过程里面，仲景归类到阳明病的话，有把现在说的黄疸归进去，就有些人他会发黄，那发黄的话就是湿热结在那边，那这个你用阴沉呢这味药把那个肝经的湿热之气排除的同时呢，清热的同时呢，清湿清热同时用五苓散帮助把这个水代谢掉，因为张仲景就是说人如果湿邪能够排除的话不容易发黄，那湿邪排不掉就会发黄，所以在治疗黄疸的时候有的时候五苓散会当做辅助的药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带到一个方子，就是猪苓汤。 是 啊，谢谢 问老师一下，那个7至43跟44条两条如果对照着看的话，那其中哪一味药跟渴有关系呢？因为43的话是会反渴嘛，啊，44条是不渴嘛。131页。 哦，对哈，这个如果他是用五苓散的话，对不对？ 它先决条件它是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中国人说水气是怎么运行的那个假设，所以他是认为说用了五苓散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水搞通了以后，因为水是这样子，你如果水不通的话，你就尿也尿不出来，该上来的水也上不来，所以你人会渴。那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水路打通，那这个通这个水路要能够把这个水抽上来，而让这个水能够转上来。因为单独来讲，朱苓会让人渴，茯苓也会让人渴，泽泻会让人渴，可是我不太确定他们三个要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水气转上来。那如果转得上来的就会比较不渴，那我就常常说用了附子反而人不渴，就是因为附子能够蒸动这个命门之火的把这个水气带上来。那相反的那个小便不利，如果是不渴的小便不利的话，那就茯苓桂枝甘草生姜，对不对？它就茯苓甘草汤。那这样子的话它少掉什么？少掉白术、茯苓跟泽泻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可能可以推测说，白术、茯苓、泽泻可能会关系到这个能够把水气带上来的一些可能性，但是我不敢很笃定的讲说一定怎么样，因为我跟你讲老实话，我觉得我茯苓甘草汤我没有学得很透，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又加上宋本跟桂林本的不同，就桂林本才有这个小便不利这四个字，如果是宋本根本没有小便不利这四个字，因为宋本没有小便不利这四个字，所以宋本地带的住家住的都是完全另外一个解释系统，你懂吗？就有这个小便不利的话你可以很容易去解释它，可是历代书家都是没有小便不利这四个字，所以是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然后汗出而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大家说这什么东西啊，就历代已经荒掉你知道吗？所以这一条是一个我觉得在看历代注解觉得说很难得到营养的一条，所以你问到的刚好也是我觉得我处理的不好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一眼朱苓汤啊，朱苓汤真的看一眼就好了啦。九之四十七四十八，因为朱苓汤是出现在阳明病啊，那各位同学对阳明病要先有概念，对不对？阳明病就是人发高烧、出大汗、脉洪大，然后人很渴，这样没有问题的。那有的时候还会便秘。那阳明病它是因为你在高烧、在大汗，所以阳明病最怕是什么？人被你烧干掉。啊，这是阳明病先决条件。所以，当你是在阳明病发生这种类似小便不利的状况的时候呢，那可能你的处理要另外换一个方法。他说阳明病呢，脉浮发热。其实阳明病是脉红，一般来讲不会浮的。如果脉会浮的话，这个病就是在阳明病里面可能比较偏向于这个太阳膀胱经的问题啊。那可欲饮水，小便不利。这里乍看跟五苓散很像，对不对？只是阳明病这个人体温是比较高的，然后又有出大汗的，所以这个人一定比较缺水。那这个人是处在又燥热又缺水，而这个水路又不通的时候，那你就有几味药要换掉。比如说你就不要放白术，不要放桂枝，因为阳明病的时候这个人的那个肠胃道啊，胃的肠胃道都是温度很高，那种温度很高的肠胃道是很快的会把你的水抽干的，所以才会有那个阳明病入腹，是那个大便干燥在里面要用下泻药，对不对？所以阳明病本来就会把你的肠胃道抽得干干的，我想你放茯苓也没有用的吧，对吧？放白术没有任何意义的吧，因为白术是肠胃道里面水抽不掉才用的吧。那茯苓、茯苓放了啊，其实帮助了水的代谢，放泽泻也放，那么接下来他要放什么呢？那放桂枝药吗？因为整个人都在烧在热的时候，你也不用桂枝来通阳了，因为这东西主要是要把那个水跟热邪一起代谢，就是在你把这个水路弄通的同时，要给你的身体一些滋润，然后把热邪代谢掉，所以你要能够把热带走的东西。那这个 48条还有一个注意的点，说他的阳明病如果是汗出多而渴的呢，不可以给猪苓汤。他说因为呢汗多胃就燥，猪苓汤又利小便，那人会完全被抽干掉。所以这个阳明病能够用猪苓汤的前提，还是这个人阳明病是没怎么出大汗的阳明病。如果真的出了大汗的阳明病，那小便利不利已经不是重点了啊。那基本上面来讲，阳明病的病人的小便通常是利的，就是你想想看，阳明病他小便利，所以他要把肠胃道越臭又越干，然后后来变成燥屎结在里面，就干燥的大便结在里面，他当然要小便利了，对不对？所以本来正常阳明病是小便利的，所以小便不利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啊。那么猪苓、茯苓、泽泻都讲了，那阿胶我们也前面讲过，就是如果你要滋润一个人滋阴的话，阿胶比较快，因为药快是用动物药，你要慢可以用植物药慢慢保养，但是如果是急性的啊，动物药比较可以啊，就清热滋阴养血，在阿胶里面都可以，而且阿胶还可以就是补肾阴啊。那我们这样子就剩下一味药要讲一下，就是滑石啊。那滑石是一个什么药呢？我们从前教过一个石膏，如果你是阳明病发高烧吃了石膏的汤剂以后，我跟各位同学说过，你吃了石膏通常这个你会出一层薄薄的汗，然后那个烧就退了，也就是石膏吃下去以后，它是可能把这个热邪直接从皮肤表面推出来的。可是滑石是一种我们现在拿来做痱子粉的原料，那滑石很好玩哦，凉凉的，它那个粉哦，滑石 一包滑石粉在手上这样的捏一捏，你会觉得那个好像半液体一样，就是滑石那个粉这样的滑来滑去滚来滚去，你会觉得你手上那个粉石头末有点像水的感觉，那就它是会流动的，那个粉非常的滑，然后它又有重量，所以滑石粉是看起来像水一样的。所以滑石如果吃下去以后，它跟石膏同样是清热，但是最主轴的不同就是滑石会把热从会直接把那个热带下来，从小便滑出去，就不像石膏一样直接从那个阳明经就逼出来了。那这个滑石啊是生热泻痞，就是这样子啦。人发热又拉肚子的时候啊，通常是中暑造成的拉肚子。就是我们同学在中医基础班有教到一个药叫做六一散，就是滑石六甘草一啊。那在历代说有的时候中暑，那个暑邪你的身体排不掉的时候，它会造成那种身体拼命拉肚子想把那个暑邪逼出去。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六一散加红曲治疗赤痢，加干姜治疗白痢，就是说你的身体它可以因为滑石把那个湿热之气抽掉了，那你就不用拉肚子了啊，是以中暑为主轴的拉肚子了。那女子乳男龙臂利小便，这个女人如果她奶出不来或者是小孩生不出来这类的东西，那滑石又是有用的，因为它又滑又润啊。那利小便是当然的，那龙臂就是那个尿好像被什么东西塞到出不来，那一般的这个尿路不通，就是尿道炎有的时候会一滴尿都出不来哦。这个有的时候女生比男生严重，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好像尿道发炎，然后尿道就一滴尿都尿不出来，然后赶快到西医去打消炎针才尿得出来，有没有人过这种经验？没有啊，我们家长辈有人有，所以还蛮熟悉的。那这个所以它能够利小便，就能够清热的同时把小便开通，然后呢荡胃中积聚寒热啊。这个荡字，本草经好像只有三味药有用到荡字啊，就是一味是滑石，一味是大黄，一味是巴豆。那大黄跟巴豆都是很猛的药，对不对？那滑石怎么能够荡呢啊，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积聚啊寒热都把它清下来。但是呢因为滑石可以荡这个积聚寒热，所以历代的本草研究者 有用这样的文法去倒推说滑石所当的积聚寒热呢，一定不是那种什么食物不消化或者你有肿瘤那种积聚，是积聚在你身体里面的寒热，就是到底来讲是无形的寒热堆在那边，滑石才能把它清下来，而不是有形的积聚啊，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无形的寒热凝结在那边，能够把它清下来。那至于说易经气久服轻身耐饥啊，长眠这些东西啊，这个是华石在五方派里面有时候有一种思考，就是华石是有一定程度的保养效果的，就是当一个人他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湿热代谢不掉的时候，那个湿热在身体里面一定会堵塞元气的畅通。那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把这个湿热能够清掉，可是又不太伤身的药，那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在古方的系统里面会把滑石看得还不错，因为它在清湿热的过程里面对身体的这个伤害啊不大。像那个六一散啊，就通乳啊，就是说什么用猪肉面汤来煮的话就可以通乳啊。那后代就是最早的那个刘和坚的这个伤寒直指那个地方这样子说，那后代就用猪蹄了。那这个滑石的效果来讲的话，主治就是湿热造成的不通畅，这样子比较有用啊。那这个或者是要滑胎，就是胎儿生不下来什么也可以用啊。那相反的，如果你的这种不通是没有湿热的，那你就不能用滑石啊，这是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滑石特别有用的一点是用在所谓的石灵，就是你的尿路，就是你的这个泌尿系统里面有结石而造成的不通畅，那滑石是特别有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有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的人，猪苓汤是一个可以用的药哦，就是用得顺利的话，那个结石会被滑出来，就它又清热啊，然后又能够滑动这些结石。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说如果以保养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大病发高烧刚好，你可能会想要吃一点补药，就是你的感冒已经过去了，吃一些滋阴药调理或怎么样。那那个时候你如果用了补药，往往这个人又烧起来，那你用点滑石在补药里面呢，就可以把这个热邪湿邪从小便带走。那这样子的话，病后调理的话，滑石有的时候是有用的啊。那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可能要将来如果有一天慢慢伤寒了一条一条教，看到其他用到滑石的方，我们比较能够认识到这个方要怎么用。那么历代对于滑石的这个说明里面呢，有一点比较是形成问号的，就是因为那个刘和坚发明六一散的时候啊，把滑石的药性说得太神了，以至于后代也留下一个说法说滑石可以发表，就是用了滑石如果你有感冒的血迹可以从表发出来。那那有一些医家是说恐怕你是有需要发表的时候啊，你还是最好用正常的发表药，不要随便用滑石，因为这种凉润清热的药不一定能够发表啊。比如说有些人什么水痘，你用滑石发，那说不定水痘就内陷了啊。就是很多表邪用了滑石是有可能内陷的，所以我们发表有张仲景教的发表的好的方法，我们不要用滑石来发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滑石在《名医别录》里面就是说呢，它是利这个九窍六腑的精液啊，去留结，就是哪一个东西结的结块留在那边，它能够把它 打通啊，然后能够止渴利中。那这个比如那有一个古其实古代的偏方，比如说一个人怀孕，然后怀孕的时候小便不通，他就说用滑石粉啊或泥巴，然后敷在肚脐底下两寸的地方，然后暖了就换掉啊，然后或者是说用滑石粉跟车前子的汁一起涂在肚脐的四周，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孕妇的小便不通可以解掉。然后呢还有说什么滑石跟丹参啊跟蜂蜜跟猪油做成小药丸啊，然后常常吃啊，就快要生下来的时候吃一些，那就会容易，就是那一段时间吃来然后保养会容易生或怎么样。那当然生小孩我们后来有更好用的什么佛手散之类的啊，那那个已经确确实实是很好用的了，所以我们就不用用到滑石了。这些说明也只是让同学认识它的药性而已。那猪苓汤呢主要的辩证点就是不要跟白虎加人参汤搞混，只是这样而已。就是白虎加人参汤的主症是大渴大热大汗，可是没有小便不利，就是又渴又出汗，这个渴得不得了，有可能是猪苓汤，有可能是白虎加人参汤。那你一定要记得是小便不利的才是猪苓汤，如果小便是利的那个是白虎加人参汤啊，那个不一样啊。所以主症我是因为主症有点怕同学搞错吧，所以猪苓汤才特别把它拿出来讲一下。那这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借着看猪苓汤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把白术拿掉啊，因为不关系到脾胃的水代谢不良，然后可以把桂枝拿掉换成滑石。那另外就是提到猪苓汤呢就要跟同学谈到说那肾结石要怎么医啊，对不对？肾结石有的时候听起来也不是会死人的病，但是犯过的人都好痛好痛哦。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保养一下好了啊。那肾结石的处理嘛，我想想看啊，如果是倪海厦先生那边的治疗法，他主要好像是用猪苓汤搭配那个茯苓蓉液啊，就是在《金匮要略》这本应该也有，就有一个治疗小便不通的方啊，是拿那个茯苓粉跟青盐的粉，就是那个盐矿里面的盐啊的粉弄在一起吃，那就是茯苓蓉盐汤跟猪苓汤合用，那个是倪海厦那一个派别里面，大概是治疗肾结石的主轴吧。那你们有人有买那个倪海厦先生人际班的那个录影对不对？那你们记不记得倪海厦先生有说什么地方可以测一测有没有肾结石啊？你们有没有人记得啊？就是好像是你的这个脚的内侧，对不对？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尖尖的踝骨吗？这个踝骨退后一点的踝骨的这一边再上来一点这个区块，那你拿一个就是脚踝骨在这边这个后面上来一点的地方，你拿一个筷子，不要太尖锐的筷子啊，然后那边多多多这样试。那如果你用这个筷子或者圆珠笔这样子戳戳戳，有哪一点哦忽然戳觉得痛得不得了，那可能就是里面有肾结石这样子。那倪海厦先生是说还可以戳出有几颗肾结石啊，这么厉害，就是有几个痛点。然后那如果你要针的话，就是戳清楚哪里有痛，确实有那个筷子点下来的痛的地方，你就一针在那个地方刺下去，那那一针刺下去以后，肾里面的肾结石就会动一下，就会滑动这样子，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攻破肾结石，就是找对应点。那这是一个做法啊。然后呢，那如果你用了猪苓汤跟茯苓蓉盐汤把这个肾结石就是带出来，或者把它打碎带出来，就它有你对肾结石带有一点把它弄破的那种效果。那因为猪苓汤有滑石啊，清热，有阿胶滋阴，而且阿胶又是那种帮助血小板修补伤口的那种药，所以它在滑出来的时候那种发炎的那个后遗症可以收得很好啊。那这是一个金方派的做法。那你们有同学跟黄晨毅老师的学生吧，对不对？ 黄金鸟是因为吃什么呀？好像有一种草药，对不对？在民乐街或者万华的草药店都买得到的草药，叫做六角鹰，对不对？但是六角鹰我第一次听还以为是石鹰的一种呢，哦，结果是一种草药啊。那这个六角鹰呢，它就如果是你，如果你买到新鲜的六角鹰，那就是一次四两，切开来，然后用水盖过这个草的叶子，然后熬水啊，当茶喝，那大概是要慢火煮一个钟头吧，然后当开水喝，喝两个礼拜。那如果是那个干的六角鹰，那可能你的重量就不用四两啊，可能一两半就够了啊，因为植物晒干以后就是那么多，可能晒干只有一点点嘛，就有一两半左右啊。那这个我记得好像那边有人是说，如果你有肾结石，你喝就觉得蛮好喝；然后你没有肾结石，喝就觉得蛮难喝，是有这个说法吗？有没有这个印象？没有啊，就是这是一种草头药啊。那反正就是每天这个煮一个小时，然后就当茶一直喝一直喝这样子，那也可以把肾石溶掉啊。那这个应该是副作用不大的啊。那如果是一般十方的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肾结石的做法，比如说像南投那位先生，他就是用有一个方子叫八正散，有没有听过啊？用八正散的煎剂啊。那八正散它里头有这个有木通、车前子、边续、大黄、滑石、甘草、曲麦、栀子、灯草，这都是通利消炎清热的药。那在这些药物上呢，做着，它也可以把肾结石啊推出来。那如果他在八正散在推肾结石的时候会弄到你很痛的话，通常就是再加一味药啊，就是那个药单独吞粉也可以啊，就是盐胡索啊。那盐胡索是什么东西呢？盐胡索就是意思就是那个你拴着一条牛啊，在走的时候那个拉着那个牛鼻子的那条绳子啊。那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不通则痛嘛，那我们的下半身肚子下面这一块如果有什么地方不通，血啊气啊瘀滞不通会痛的话，那用悬壶索拉痛的就比较不痛啊。所以就是那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所以有很多止痛药大概就是这个理论，你用别的药代替也可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那用八正散加悬壶索啊，那比较不会痛。那这三个方法呢都是可以用的，但可能如果有同学有自己的经验，可能再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肾结石，我有认识一个人，他是好像每年一定得肾结石，然后用超音波把它震碎这样子。那我想，我们如果知道怎么用中药治疗跟保养的话，不妨把握这个机会去治治看嘛，对不对？那反正也不会死人嘛，就算治坏，到最后让西医收工也没关系。那如果治好的话，就让你觉得说，哦，原来中药是有这种药性，就多体验一下嘛。就是中药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世界，对不对？你要自己体验到会比较好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跟不是完全处于这领域内的人，所以还是很多话是斗不上的啦。就像我们说通鉴不是说，如果有什么人被他的性欲所欺负，要揪绝骨就不会很傲色，对不对？那就我前一阵子告诉一个人说，哦，你这样子你可以揪绝骨，他就回去揪，然后很高兴，然后揪了以后又跟我讲他应该要发泄一下了。我说你不是揪了没有这感觉就没事吗？他不是啊，医生不是讲每三天要换一次新的吗？什么的，就西医一些理论，你知道就是什么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听了之后，我觉得哦，就是。我想还是我们活在中医的世界就好了，很多不同派系的说法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个那除了肾结石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滑石还有一个方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那个是金匮要略这本书里面有的，桂林本没有这个方，叫做蒲灰散，你们有没有听过？好，就是你要知道蒲灰散的好用，你必须先有那个痛苦。就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你尿道发炎，然后你觉得小便不通，这种感觉就单纯的尿道发炎，小便不通。你们谁有过这种经验吗？就小便会涩痛啊。那蒲灰散 各位同学，没有现在回一下功课啦，这东西就像做肥皂一样，希望你大家合力来制造葡萄伞。因为葡萄伞它哦，就是葡灰伞，它就说拿葡灰跟滑石用一定的比例调配啊。那个金匮要诀是葡灰七，滑石三，这个比例把它就葡灰本来就是粉嘛，然后滑石是也是到中药房买粉嘛，就你有多少葡灰，你就搭配除以七乘以三的滑石，然后调在一起。那你尿道色痛、小便不痛的时候，吃了几口啊、哦、就痛了，就是很快。然后又没有副作用。我的意思是因为葡灰要自己在家做，因为葡灰历代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什么，因为历代有什么，有很多葡字辈的药，对不对？有菖蒲，有蒲黄，有香蒲，什么什么，就是有些人说应该是用蒲黄啊什么，就是那种什么香蒲花的花蕊或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有医生做了一些研究，就是古代的医生，他说其实是菖蒲烧灰的蒲灰最有效。那菖蒲烧灰啊，首先是去迪化街找这个批发中药的批发店，因为菖蒲这个药我在中医基础讲过的，它是通窍的，对不对？它是能够通利九窍，它所以菖蒲通的力道非常强。像如果你们有看扶阳讲记，就会知道如果神他把这个心阳能够打到下焦去，就是用菖蒲。哦，那菖蒲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本来哈，就是石菖蒲跟九节菖蒲的问题，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没有哈，就是我们一般在河里面看到的菖蒲应该是这么大的，对不对？叶子都有这么长嘛。然后嘉仁花是有卖一种菖蒲，是这样的，这么小一个盆子，然后这样子细丝丝这样子小小的上弯的。那所以就一种，我们一种称之为大菖蒲，一种称之为小菖蒲，好不好？那中国古时候正确来讲，应该是大菖蒲是菖蒲，小菖蒲是石菖蒲，石头的石。可是呢，后来药局开始扭曲见识，因为大菖蒲的这个它的那个茎一定比较大，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在买菖蒲的时候，就是说一寸里面有九节的叫做好，因为你知道菖蒲这个东西，它是每长一片叶子，它就会有一个节留下来。那如果你能够在一寸的菖蒲的这个茎那边就有九片长叶子的痕迹，代表就是菖蒲在长的时候，太阳非常够，水非常够，它阳气非常旺，对不对？所以九节菖蒲是好菖蒲，这样懂吗？一寸里面有九节的是好菖蒲。所以呢，医生开药的时候当然希望你买到好的菖蒲啦，就会写九节菖蒲，对不对？然后呢，药局就给不出来啦，就是我们这地方日照没有那么好，菖蒲没有那么棒，对不对？然后药局呢就开始玩一种花招，就是把这种小菖蒲的这个茎拿出来卖给你，就是叫九节菖蒲，因为这个一寸里面一定有九节，因为它小十倍嘛，对不对？大菖蒲的茎一寸里面九节这么难，那小菖蒲的茎一寸里面哇十几节都有，所以他就把小菖蒲这个石菖蒲的茎这个梗梗卖给你，就是九节菖蒲，你看有九节树给你看。然后呢，从此以后你在药局你说要买九节菖蒲，他就给你小菖蒲，然后你说买石菖蒲，他给你大菖蒲，就颠倒过来了，哦，所以就有点讨厌啦。那我们当然不要挑几节啦，几节都没有关系，我们买大菖蒲的根。那小菖蒲的根很小啦，那跟那个什么就是很细啊，所以你就买那种菖蒲的这个，你就去反正你就去药局批菖蒲就对了，买一斤一斤的菖蒲。那一斤的菖蒲呢，我要把它烧成灰。你们有没有人会在露营生萤火啊？有没有人会的？啊？哦，炭烤可以，炭烤可以，会的人。就是你呢，但你这菖蒲灰伞做到后来也都有炭也不太好。我跟你讲，我是喜欢用一种东西，那个 IKEA 那种地方有卖那种很便宜那种白色的小蜡烛，它底下有一个那个铝的那个壳子，那我就先找一个大的炒菜锅，那就不要了啦。然后呢，中间点 放那个蜡烛，然后点起来，然后呢，在旁边开始拿那个窗户跟玩叠叠乐，就是要留下一点空隙，然后又要让那个火能够烧到窗户上面。那你这样子， 窗户要叠在那蜡烛旁边。 对，窗户跟一小片一小片的这样子叠在那个蜡烛旁边，慢慢堆，慢慢堆。然后就是说，一个蜡烛在这边点的，对不对？然后你在旁边放窗户，然后慢慢慢慢往上面堆，然后变成说蜡烛不要被它弄熄灭，然后上面还有窗户。那这样子蜡烛这样子热热的，慢慢慢慢，上面的窗户会开始缓缓燃烧起来。然后等到它燃烧的比较旺了之后，你再慢慢把窗户慢慢丢进去，慢慢丢进去。那不要搅动，因为一搅动它不能完全烤成灰，就会有黑色的碳出来。因为你烧的不完全会变成碳，你慢慢让它烤到底会变成全部变成白灰。所以你就这个炒菜锅，等到它火起来，你就不停的放汤火进去，放放放，让它慢慢烤。它到最后那个火会好像烧完一阵之后，它还会有那个火余烬在里面，对不对？你就放，你不要把它先把它搅熄掉，就让它放的。然后到最后余烬全部都冷掉了，那那个灰就是土灰，那你再拿去配土灰散。那一斤菖蒲可以烧出来的土灰只有这么一点点吧，所以多买几斤啊，就一旦烧了就做大一点啊。然后呢，你的邻居就会开始来敲门说，需不需要我帮你叫消防队？至少我在家里面做一斤的时候，邻居就来敲门两次，因为他们觉得说你们这应该是失火，所以你们谁家有顶楼啊，就是比较不会被邻居啰嗦的啊。 那味道会很 浓，那就是就好像烧草嘛，那就是你在家里面忽然拿一斤草去烧，然后左邻右舍就会觉得你家失火了啊。所以找一个有屋顶的地方，大家几家人合力一次就做个五斤六斤啊，然后烧出那个灰再去称重量，那就配上相当比例的花石粉。我不晓得可以放多久，同学问我放多久，我们基本上不太设定保存期限。花石应该是海枯石烂的东西吧，矿物吧。啊，中秋节做这个就没事啊，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烤肉是吧？哦，这个天比烤肉大很多，还是会有事。我跟你讲， 我应该一直说现在的那个石菖蒲就是大菖蒲，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有点乱乱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生这个现象。 那我如果我们去买，就要跟他讲说要大菖蒲，现在跟他讲说要石菖蒲。 你不妨跟他讲我要石菖蒲，看他拿出来给吃大菖蒲，看他拿给吃大菖蒲，主要就是要大菖蒲，对不对？然后，哎。土灰散，如果你家有人会有尿道炎的那种病史的话，你不妨备一罐不错啦。所以你们会这样子，我来问好了，想要拥有土灰散的人举手。哦，不太多，那你们相认一下自己去做好不好？啊，就是你们刚刚几个人赶快来要下课，你们要举手一下，大家互相看一下，看好啊。那你们互相相认一下，记得回去相约做土灰散啊。那有不同打电话给老师啊，老师技术指导好不好？ 老师请教一下，跟那个五日节、端午节我们挂的那个艾草 啊，是同一种，是同一种。 那那时候我们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它长得最好。 可能哦。 对，因为那时候那个是最 可能。可是端午节你挂那个，它是有些是没有晒干的吧？要晒干的，要晒干的比较好。能够买到晒干的吗？那太好了，因为我跟你讲，我在中药房买的是它的根，但根也有效。但如果你有叶子的话，那太好烧啦，叶子好烧啊，你堆在一起点一把火啊，一大桶一起烧，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啊？就变成好像就是焚烧的很厉害，就是在都市应该会有人报警吧，应该会报警，你们自己想办法啊。所以你们大家相约去制造啊，那这样子就不用假手于人了。那我想今天的正课就上到这里。那么有没有同学有什么赞助补充给我的？因为像肾结石或怎么样啊，可能有些同学都比我有治疗的经验，可不可以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还是说你们最近有吃药，什么吃药吃的没感觉或怎么样，有的没的要说的？各位同学，我觉得我教你们什么肾气丸小健中汤，最近吃的有点不太顺哎。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年的年气已经进入另一个状况了？比如说我往年过年的时候不觉得，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说他在长口疮破嘴巴。你们过年的时候有长口疮破嘴巴的举手？ 或者你周遭的人好像在过年的时候长口疮破嘴巴的举手，就是很奇怪，就是往年不太在这个季节发生这件事情，觉得今年会这样，所以五运六气还是要会。我今年还没有办法找到到底什么补药是适合今年吃的。那如果你吃小健没事，肾气丸没事，那我恭喜你，但是我吃已经上火了啊，不一定，因为要看你容不容受得了，我不晓得。所以今年我觉得我有点彷徨，我还想找出什么补药吃的比较好。我觉得要养肝的话，可能白芍系的补药会好一点吧。那还有就是一罐煎之类直接补肝的啊，那我还不知道，所以可能我们还有一段揣摩的时间吧。说不定今年酸枣仁汤比较好，我不知道。对，所以我们还要再观察啊。那有没有同学要提问题或者要说什么事的？好，什么东西？哦，有同学说尿道炎跟阴道炎一不一样？我想是不一样的哦。尿道炎跟阴道炎不太一样，因为滑石是从尿道出来的，它阴道那个地方要用什么蛇床子啊，跟什么其他东西，那个不一样。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好，有没有同我们说的？都没有意见或者问题哦。就你，我跟你讲，现在插班生，就有一些插班生进来，我觉得你们在家里面用药真的没有出事吗？你们真的这么人畜无伤吗？我不太相信的。还有没有出事就不要讲这样子。好，你们确定你们没什么问题啊？好吧，那你有问题再说好了。好，还有没有要说的？没有了啊。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不是什么勤勉的上班族啊，就有空去整个鼓啊什么的，还不错啦。